攻读出谷记第十六章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从厄林启程，来到厄林和西乃之间的新旷野，是在离埃及后第二月第十五日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旷野里都抱怨梅瑟和亚朗，以色列子民向他们说， 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锅旁，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的手中。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，是想叫这全会众饿死啊？ 上主向梅瑟说， 看，我要从天上给你们降下食物，百姓要每天出去收敛当日所需要的，每试探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法律。但到第六天，他们准备带回来的食物要比每天多一倍。 梅瑟和亚朗对全以色列子民说， 今晚你们要知道，是上主领你们出了埃及国，明早你们要看见上主的荣耀，因为你们抱怨上主的话，他已听见的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抱怨我们。 梅瑟又说， 晚上上主要给你们肉吃，早晨你们可以吃饱，因为上主听见了你们抱怨他所说的怨言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不是抱怨我们，而是抱怨上主。 梅瑟向亚朗说， 你向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，你们应走到上主前，因为他听见了你们的怨言。 亚朗正向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转面朝向旷野，看见上主的荣耀显现在云彩中。那时上主向梅瑟说， 我听见了以色列子民的怨言，你给他们说，黄昏的时候你们要有肉吃，早晨要有食物吃饱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。 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遮盖了荧幕，到了早晨，荧幕四周落了一层露水，露水生化之后，在旷野的地面上留下稀薄的碎屑，稀薄的好像地上的霜。以色列子民一见就彼此问说， 这是什么？ 原来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梅瑟告诉他们说， 这是上主赐给你们吃的食物，上主曾这样吩咐说，你们应按每人的食量去收敛，按照你们帐目的人数去拾取，每人一鞋木耳。 以色列子民就照样做了，收敛的时候有的多有的少，但他们用鞋克耳衡量时，那多收的也没有剩下，那少收的也没有缺少，个人正按他们的食量收敛了。梅瑟向他们说， 谁也不准将一些留到早晨。 但他们没有听梅瑟的话，有些人把一些留到早晨，但都被虫子咬烂，发生臭味儿。梅瑟遂向他们发怒，于是他们每天早晨按个人的食量去收敛，太阳一发热就融化了。到了第六天，他们收敛了两倍的食物，每人二席木耳。会众的首领来向梅瑟报告此事，梅瑟向他们说， 上主曾这样吩咐说，明天是安息日，是祝圣于上主的安息圣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吧，要煮的就煮吧，凡吃了剩下的应保留到次日， 他们就照梅瑟所吩咐的，把吃了剩下的留到次日，也没有发臭，也没有虫咬。梅瑟说道：“今天吃这些吧，因为今天是敬上主的安息日，今天在野外什么也找不到。六天你们可去收敛，但第七天是安息日，什么也没有。”到了第七天，百姓中有人去收敛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上主向梅瑟说：“你们不守我的命令和我的法律，要到何时呢？看，上主给你们立了安息日，为此到第六天他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到第七天个人都应留在家内，不准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地方。”这样百姓在第七天守了安息日。以色列家给这食物取名叫玛纳，它像胡荽的种子那样白，滋味好似蜜饼。梅瑟说：“上主这样吩咐说，装满一禾木耳玛纳，留给你们的后代子孙，为使他们能看到我领你们出离埃及国时，在旷野里养活你们的食物。”梅瑟向亚朗说：“拿一个罐子，装满一禾木耳玛纳，放在上主面前，留给你们的后代子孙。”亚朗就照上主吩咐梅瑟的话，将玛纳放在约板前面，保留起来。以色列子民吃玛纳40年之久，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。他们吃玛纳直到进入克纳罕地的边界。一禾木耳是一厄法的十分之一。